求，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像看见吧，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来自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菲儿在当年还不能算是超一线的明星，但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在那个年代比很多超一线的歌手的歌会更容易打动耳朵，尤其在编曲方面是非常多元的，非常有创意的。感谢你继续的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接下来听到的是金海心，把耳朵叫醒。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这首歌是黄征作曲的，我觉得算是金海心最有代表性的歌，同时也是最适合由他来演唱的歌。金海心一路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创作人，但是真没有人能像黄征这样用小精灵一样的旋律把金海心清新灵动的气质描绘得这么的鲜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羽泉和黄征哈、他们三位共同来合唱的这一首，也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代表作品《奔跑》。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